手牵手，我们一起跟着走。 要伤心，为什么要放弃？其实明天还有许多希望，你不要再次流泪，不要再次伤悲。我会永远陪你在左右，一起一起手牵手，我们一起一起跟着走。我们一样能风风度过，一起一起手牵手，我们一起一起跟着走。虽然是痛苦，我们一样能风风度过。你有不开心的时候爱着你，你有失落你管我。当你想起我，只有我的鼓励在心头，就让开心的节奏。 我最爱你爱你， 好音乐九五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为普及旅游理念，阐明旅游的作用和意义，促进世界旅游业发展，1979年9月，世界旅游组织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把9月27号定为世界旅游日。今天是9月27号，世界旅游日。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比亚迪国庆中秋双节八天庆，火爆新款七座宋 MAX 预定送好礼，置换高补贴，零息购新车，售后更划算，续保更实惠。尽在北京任城比亚迪 4S 店，详询0108931-7680。

止境地耶，无止境地耶，无止境地耶。 想得太多，因为我一个人，迎面而来的月光拉长身影，漫无目的的走在冷冷的城，我没有你的消息，因为我在想你。

心疼你每一步爱的艰辛，苦难的梦特别真心。 相逢要多久，我宁愿走回头，眼泪如果不能流，往事还有谁会说，再等待多少年，梦才能找到岸，云烟如果不会散，哪有地久和天长，何年何月才能算是天荒地老，直到爱也知道，人间却等不到，多少痴狂才能算是无望年少，想仔细原来都为你，再相逢要多久，我宁愿走回头，眼泪如果不能流，往事还有谁会说，再等待多少年，梦才能找到，明年如果不会散，哪有地久和天长，何年何月才能算是天荒地老，知道爱也知道，人间却等不到，多少痴狂才能算是无望年少，想仔细原来都为你， 灯光